It's 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春季折扣大甩卖开始了，3月14号至3月16号，新老会员来电订购所有商品，即享受95折优惠。同时，老会员如您账户中有积分，也可使用，最高可减2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于丹，于丹你好。 周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你发现啊，现在人们的这个生活节奏呢非常快啊，压力也非常大。如果在忙了一天，你说再回家呢，再颠三吵俩的，真是没有这个精力哈。 对。 因此很多人的家里冰箱里边会备一些呢比较方便的又营养的食品，叫什么呢？罐头食品。 哎、没错、嗯。那其实说到罐头食品呢，大家肯定首先在乎的就是这个罐头安不安全啊、 嗯、 好不好吃啊，健不健康啊。而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2D的蒸时代牛大块。 对， 为什么把这蒸字说的这么重呢？就是因为2D的品牌开启了用来把牛肉蒸着吃，因为蒸着吃它是低油低盐呐、更健康，而且保留食品的原汁原味和原营养。 嗯，因为蒸呢实际上在营养里边呢它是不损失营养元素的一种做法。 蒸为上，煮为中，炸为下。 没错。而且刚才呢于丹说的特别对啊，现在呢大家选择罐头食品的确实是它非常方便、 嗯、 啊，而且有营养。 对， 这个呢是很多人喜欢它。 对， 但是呢又怕罐头食品的不安全、不健康，怕里边有过多的什么这个 防腐剂 啊等等的哈。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呢都是吃着罐头食品长大的，而且那时候要吃罐头食品呢、还是你学习好啦、或者说你有一些什么病啦，逢年过节啦，家长才奖励你哈。然后后来呢由于罐头食品里边呢过多的搁了一些什么东西，大家就不太爱吃了。 嗯， 但是今天为大家来推荐的可以说又满足了您平时呢这个方便的需求，而且又健康安全、里边的营养元素又不受到一点损害。 对、因为帮大家保留了，它是一点一点小火慢蒸出来的。咱们天气可能越来越暖了，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不太喜欢吃什么大油大腻的那种肉类，但是我们把这个牛肉呢慢慢蒸出来之后，老师傅18味的调料慢慢又入味进去之后呢，既不油不腻，很清淡，但是又是肉食类的大块，而且更好吃、 而且这个牛肉啊跟猪肉相比的话呢、它确实营养成分呢是略胜一筹哈。 对， 而且像很多的老人呐、孩子啊、健身的人士啊等等、都喜欢吃牛肉。 对、因为现在天气越来越好了，大家可能要出去踏青啊、健身啊、锻炼身体、咱就吃点牛肉补补身体。尤其是我们说到天好的时候出去郊游，您说是带点面包啊、火腿肠啊、方便面，还是带上这种大块的牛肉，一打开那就是一道硬菜啊。 对呀、所以说牛肉它的营养呢会更加的适合咱们身体的需要和吸收哈。 对， 而且刚才您说了，今天介绍的这个罐头食品的话呢、它是易拉罐的那种的包装是吧，拉开以后马上可以吃、而且你只要拉开里边就是大块大块的牛肉就显现在你的眼前了。 但是市面上很多的这种牛肉罐头呢都是100克呀、80克左右的，打开不可能是那种大罐的。而2D呢不仅做到了升级包装，而且是150克的大罐，打开之后全部都 都是那种整状的四方块的，有肉有筋，没有肥没有腻的，因为选的全部都是牛腱子肉、慢慢蒸出来之后不腻不油，很清口，而且又是大肉块，非常好吃。 对，所以在这里我提醒大家、以往大家对于罐头食品的那些印象，比如打开以后油乎乎的呀、碎碎的硬硬的呀，而且没有什么真材实料的、 对， 而且在今天的这个阿尔蒂的蒸时代的牛大块的罐头当中是不存在的。 当然 您打开以后啊，它全是优质的牛腱子肉啊、可以说是肉香浓郁，这个汁儿啊也非常的多，它不是油，它完全是肉汁儿的，而且是肉质呢非常的细腻，汤汁浓郁哈， 没错，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诱人。 没错，而且我们在这里可以给大家保证两点啊、第一点就是您吃到的每一块牛肉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进口的牛腱子肉、第二点呢就是您吃到的每一罐的罐头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所以呢在春夏季的时候咱们多吃一些牛肉补身体的时候呢，又能补充到其中的营养，又吃得安全放心。 对，又好吃又健康又营养又省时间啊。 对对， 真的是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哈，这一罐呢在市面上如果您自己去买的话，二D 的品牌要38块钱一罐。 哦，这么贵啊。 对，因为全部都是澳洲进口的牛腱子肉啊。 对对，都大块的牛肉 嘛。对，真材实料嘛，150克大罐。但是在今天呢，因为是给北广听友朋友们一个回馈的福利，所以直接给大家带到的是20罐的红烧牛肉，这个在市面上已经要将近800块钱了。这还不算啊，还为大家加赠是6大罐的香辣牛肉，同时呢还为大家加赠6罐的香菇牛肉酱，整整的32罐，市面已经将近1000元的组合了，但是在今天我们只需要299块钱。 太棒了，我帮大家来梳理一下啊，今天我们的主品呢是蒸时代牛大块红烧味的，咱们是注意啊，是150克一罐的，是大罐的，咱们是20大罐。另外呢再赠给大家就是香辣味的150克一罐，6大罐，这就是26罐。那么同时呢还要赠给大家呢就是香菇牛肉酱，这个牛肉酱也非常好吃啊， 没错， 是100克一罐，6大罐，这加起来的话呢是32罐。 对， 刚才您说市场价呢要近1000元了、是吧，那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多少钱呢，只要299， 没错， 299您就可以拿回家。其实说合一罐啊真的是 也就是89块钱， 89块钱， 对，就可以吃到澳大利亚的牛肉了、 非常合算哈，也可以说是年后的一个大礼了。 对， 好的，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像性价比这么高的组合呢，遇到我觉得就应该多订几组啊，咱们过日子嘛就得算计哈、 对， 你像刚才您说了这一罐在市场上呢就得30多块钱。 对啊， 那今天呢我们这个价格核算下来呢一罐就是89块钱， 对，就是个零头。 对啊，所以呢非常的合算啊、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另外如果您是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400-015-5151，就将成为北广购物的新会员，再将送您30分积分，那么这些积分呢可以在以后的购物当中当30块钱来使用，而且我们的商品呢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非常方便。 没错，其实呢在这儿还是要再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就是你买到的每一罐的牛肉呢都是澳大利亚进口的、现在其实去市面上随便买一斤呢、澳大利亚进口的牛肉都要50-60块钱了，如果是牛腱子肉的话也得90多块钱一斤，而且牛肉这个东西不出数、买2斤炖熟了才能炖出1斤半，所以我们呢是扎扎实实的熟牛肉大块带给大家，所以这个分量呢也是非常足，很扎实，您拿回去也可以放心吃，再来没有防腐剂，孩子老人都可以放心吃。 对、因为家庭主妇呢或者说会做饭的人都知道这个牛肉啊它的伸缩性特别大、 对呀、 比如说2-3斤、 也就能炖出1斤多。 对，所以呢它的这个性价比今天这个组合真的是非常高、 咱是熟牛肉块直接就吃了， 而且是澳大利亚的牛肉哈、 对， 因为澳大利亚那边的环境啊它的牧场啊都是上乘的，所以它这个肉的品质是非常好的、那么再加上非常好的加工啊、调味啊、而且呢以蒸的这种方式，因为这个蒸呢刚才咱们提到了它是不毁坏食物当中的营养成分的一种做法， 因为咱们说蒸为上煮为中炸为下， 对， 当您把这个食物蒸的时候呢它会保留这个食物原本的营养啊、味道啊口感啊，同时呢不去损坏它当中其中的营养成分。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为大家提供的是阿尔蒂蒸时代牛大块美味组合啊，我们的主品呢是150克一大罐的，给大家20大 大罐的是红烧味的，另外呢还有150克一罐，六大罐的是香辣味的，这就是26罐。另外呢再加上香菇牛肉酱100克一罐，咱们是六大罐，一共32罐啊。 没错，其实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呢就要将近1000块钱了。 是的是的，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299、嗯、您就可以拿回家。那么合一罐就是89块钱。 对，这个价位只在北广。 对啊，你说你买一个好的矿泉水可能还要几块钱呢。 对呀、何况你说吃澳大利亚进口的牛肉去随随便便买一次就要180了。 是的、 就一块。 对，关键你吃的是牛肉啊。 对呀。 是吧，赶快来拨打电话 ,299 拿走32罐啊。好，我们的电话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不过在这里我们再提醒大家，今天这个组合啊是我们充分了调查我们听众朋友的口味、为大家来组合的。 来做到特调的。 对，比如说红烧味的、我们北京人特别爱吃红烧味的啊。另外呢香辣味现在年轻人也特别爱吃啊。 对。 是吧，红烧和香辣组合在一起，这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口味。 对。 另外这个香菇牛肉酱真的是特别的香，比如咱们吃馒头啊、或者怎么样抹上一点 拌面呀， 哎，真的是太棒了。 没错，而且尤其要跟大家提到的是，因为我们是把肉蒸熟的，所以呢老师傅秘制调味料入味之后不仅好吃，而且呢它虽然是大块，但是用舌头啊轻轻一抿就绵软就化掉了、所以哪怕是带假牙的牙口不太好的爷爷奶奶都可以直接来吃。就比如说我们家里现在有很多中老年人，可能一两年都不太爱吃牛肉，因为蒸不好煮不好它就会硬， 对，咬不动，塞牙， 对，塞牙、但是呢二弟的蒸牛肉呢它直接吃直接就烂掉了，没有任何问题。 当然了它还是有一点点咬劲儿的啊，并不是说你到嘴里以后就烂成泥了，不是这样的。 不会不会， 它那个火候把握的就是特别的恰到好处。 对，轻轻咬一下、或者你拿舌头尖顶一下就可以把它给嚼开了。 是的，而且关键里边呢、它不是油乎乎的啊，它完全里边是肉汁儿。 对，汤清无油的。 对，比如说把这个哈倒在这个面条上的、就是一碗呢正正宗宗的牛肉面。 哇，哎，真的，周老师，咱们现在出去吃，别说大块牛肉，大片牛肉一份也得一个30-40块钱了。 是的，是的。 但是咱这一罐89块钱就能吃到正宗澳大利亚进口的牛肉面了。家里呢，咱们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拿出来，包括健身的人士、爱美的女朋友，因为牛肉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而且非常有营养。所以呢，建议大家哈，如果今天听到这档节目了，两组的去囤货没有问题，因为下一次什么时候有这档节目，还有没有这个组合，我都不敢给大家保证 了。是的，你像今天这个主品的话呢，一个是红烧味的150克一大罐的，一共是20罐，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个口味啊。 对， 另外还有香辣味的是150克一罐的六大罐，这就是26罐。另外呢那个香菇牛肉酱啊是100克一罐，咱们是六大罐哈。说到这个酱呢，一般家里边都会备几桶酱啊。 对，但是您家里可能是豆瓣酱、豆豉酱，都是豆子，但是咱们是肉酱。 是的， 对。 所以呢，又有肉又有酱啊，真的这个组合呢，味道呢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性价比特别高啊。咱们家里呢备点这样的东西呢，真的是特别方便。好，我们再说一下，一共是红烧味的啊，150克一罐，一共是20罐。另外还有香辣味的150克一罐，是六大罐，这都是蒸时代的牛大块的。啊， 对， 这样的罐头。另外呢我们还有香菇牛肉酱100克一罐，六大罐，一共是32罐。那今天的价格呢不是500，不是600，不是700-800，我们今天是299，您就可以拿回家。因为市面上一罐呢就是30多块钱。 对，38块钱一罐。 但是今天呢我们这么核算下来的话，一罐也就是89块钱。 对。 所以真的是非常合算啊。好 ,299,32 大罐您就拿回家了。好，我们的订货热线您听好，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对于罐头食品啊，现在监督力度真的是非常大哈。 没错。 比如说它这个成分表当中啊会写得特别清楚。 没有任何的防腐剂。 没有任何的防腐剂。 对，没有防腐剂。所以老人孩子啊平时不太敢让孩子来吃罐头的家庭，今天可以放心的去吃。您花到了更少的钱，但是吃到是澳大利亚进口的牛腱子的大块牛肉，而且蒸着吃更有营养，又不油又不腻，特别适合现在的家庭来选择，尤其是关注健康和养生的家庭。那么同时没有防腐剂，孩子老人品，你看平时孩子上学的时候你担心他吃不好吃不饱，咱们就把这个放到他的书包里，或者出差的人士坐办公室的人士直接随便拿一罐，咱们就中午一开就上一点干粮，就是一顿大餐。 那么打开这个罐头啊，我就保证大家看到的是大块大罐的这个牛肉就出现了。 对， 而且都是牛腱子肉哈。 肉香浓郁啊， 嗯， 这个汁儿呢又非常的多，而且呢肉质还非常的细腻， 对， 汤汁特别浓郁啊，反正真的是非常诱人。 就是， 我当时是订了几组啊，现在已经快吃的没有了， 真的， 我这回一定要多订一点， 真的一定要多订啊，因为下次什么时候有这样组合，不敢给大家保证了。这个牛肉拿回去呢，除了像周老师说的哈，大块的汤汁浓郁的，而且呢又稍微有点嚼头，又不会塞牙， 嗯， 所以中老年人呢可以放心的来吃这样的一个蒸牛肉， 嗯， 而且它是低油低盐的，非常健康。 没错， 嗯， 那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呢。那今天这个主品呢是牛大块的红烧味的，咱们150克一罐的20大罐，另外呢还有香辣味的150克一罐6大罐，这就是26罐。 嗯， 另外呢它这个赠品也非常的诱人，是香菇牛肉酱100克一罐，咱们6大罐，这加起来是32罐啊。那么市场上呢一罐就30多块钱，这32罐的话就得小1000了。 对， 那今天呢我们299，大家就可以把这些全部拿回家，那么一罐就和8-9块钱， 嗯， 真的是非常合算， 是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啊。 是的是的，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400-015-5151。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春季折扣大甩卖开始了，3月14号至3月16号，新老会员来电订购所有商品即享受95%优惠，同时老会员如您账户中有积分也可使用，最高可减2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GO 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小鹿，小鹿你好。 哎，周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民间呢就有春怡饮花之说啊， 嗯， 那么花茶呢是集茶味和鲜花之香于一身的， 嗯， 可以说是花饮茶香相得益彰了。而且北京人呢特别喜欢喝茉莉花茶， 对， 而且要喝呢就喝福建的茉莉花茶。 是，而且福建的茉莉花茶被誉为是京味茶的代表， 嗯， 所以说一提起喝这个花茶呀，我们第一会想到的就是福建的茉莉花茶。 它的地理环境呢是特别适宜茶树的生长， 对，所以说呢福建的茉莉花茶被誉为是这个世界茉莉花茶的故乡， 嗯， 所以说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真正来自于故乡的好茶，全部都是来自于福建地区， 嗯， 而且呢福建地区得天独厚的条件造就了今天我们的选料更加的上乘， 嗯， 今天首先选到的全部都是当季的绿茶，上等的绿茶，而且呢选用到的全部都是单瓣的茉莉花， 嗯， 所以说香气更饱满，包括说我们今天的工艺也必须值得一提， 嗯， 是做到了7熏1提， 嗯， 要熏制7次，一次的话是7个小时，用鲜花去熏制，一层花一层茶，层层相融。而我们今天7次，一次10个小时的话，就是70个小时了。 嗯，很多人呢都喝过茉莉花茶，但是真没喝过这个玉螺茉莉花茶。 对， 据说这个玉螺呢，跟它这个形状很有关系啊。 嗯， 刚才我看了一下呢，它每个茶叶呢都是卷曲的， 对， 就像一个小螺一样，啊。 是，和你在外边喝的茉莉花茶完全不一样。 对对对， 你外边喝的都是那些长条的。 嗯， 甚至说可能有一些琐碎的全部都是茶梗啊茶末一次冲好的， 嗯， 但是我们今天你会发现它全部都是卷曲成球，而且每一个球形非常结实， 嗯， 非常饱满，非常紧实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而且像这样的茶叶呢必须要手工来制作， 对， 所以既然是手工的话呢也就注定它的是 价格高 贵也非常的少， 嗯，品质也好。 是吧，大家记住啊，玉螺的茉莉花茶它的形状的是玉螺，是卷曲的， 对， 而且呢它用的是那种白毫， 嗯， 所以呢它就是色泽呢是有那种乌绿的感觉，是白毫相间的， 嗯， 那个芽呢有些绒毛，叶呢又有暗毫，集结成有光泽的那种一个一个的那个小螺似的感觉， 像小田螺一样的这样一个感觉。 对，所以你一看它呢， 嗯， 啊，非常奢侈的茶， 跟你在外边喝的是完全不一样 的, 是的， 真正为您做到玉螺，真正为您做到手工制作的， 嗯， 所以说产量非常少， 嗯， 如果说你现在在外边看到的几率几乎是很少的。 是的，当然从看上面呢一看它就是非常奢侈的茶叶啊， 嗯， 价格就不菲。 对， 我作为一个北京人来讲啊，真的， 的是非常喜欢喝茉莉花茶，但是这个茉莉花茶你看啊，你搁的茶叶少一点的话呢，它感觉有一种清新鲜香的感觉， 对， 如果搁的多一点的话呢，它也并不是说很乌土、 是不浑浊， 不浑浊，它呢非常的清亮，而且浓郁适口，确实有一种的茶饮花香，花醋茶味，而且它这个持久性呢也非常的好，特别的耐泡， 对，你泡上一天一杯没有任何问题，非常经久耐泡，这是检验一个好的花茶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说今天是真正为大家做到特级的，做到手工茶，做到真正的玉罗茉莉，是你在外边很难以喝到的。 是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是良心卖价，为什么这么说呢？林红茂啊，他在福建拥有自己的一个茶园，也得到了相关机构认证的2000亩生态茶园， 自有的， 而且在马林道那边也有他的专卖店， 对， 所以呢它的价格啊，它的品质啊，你都可以到他的专卖店去询价去看的， 可以自己去比较。 今天我们的价格哈、品质当然就不用说了，刚才您说了 是这个特级的， 对， 林红茂的手工制作的玉罗茉莉花茶， 对， 它的这个价格呢，您得跟大家说 一下，今天的价格非常实惠，真的不跟大家说虚的。可能很多人说我可能这个一盒茶的价格几百块钱，很正常，但是我必须要说一下，今天我们是省去了中间所有的差价，省去了各种比如说我的这样的一个店面费呀、人员费呀，其中的费用全部省掉之后，直接从工厂拿货的价格， 就厂家直供， 对，108块钱一罐。 哎，因为我们和林红茂呢已经合作多年了， 是 它的很多品种呢都是得到了我们的消费者的认可。 是， 那么这一款呢叫做玉罗茉莉花茶哈，应该说也是首次献给我们首都的听众朋友。 对， 所以这回完全是良心价格，而且品质刚才说了是手工特级的。在市面上呢，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玉罗茉莉花茶，但是由于它比较奢侈、比较贵，很多人望人却步。 很少见， 但是今天可以说是百姓的价格，大家可以拿到非常奢侈的茶叶。 对，108块钱，你去专柜来看。 哎， 一罐的话是150克， 对， 就是3两。但是我今天不是给您做到一罐两罐，直接5大罐带回去的基础上，我们今天是开年聚会新春献礼，直接什么都不多说，组合翻倍升级成10罐，3斤的重量， 太棒了，499， 对， 499。如果在市面上的话呢，您最多拿到5罐， 是 吧？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是10大罐，而且每罐是150克，3两，10大罐的话将近3斤了， 对， 而且送给大家一个礼品袋儿啊，这个大家可以把它放进去，您自用也可以，送礼 没问题， 也是非常奢侈哈。 嗯，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是400-015-5151，400-015-5151。这样的茶叶，大家一看就是非常有诚意的，而且感觉您非常懂茶。 对，当然，其实咱们老北京人，我觉得特别懂茶，真的很喜欢喝茉莉花茶。茉莉花在宋代的时候就有诗人称赞他说：“他年我若修花时，列作人间第一香。”就是这个香气是从古到今一直是受到众人这样的一个追捧的，真正的香气馥郁饱满。而我们今天采用到的玉罗就更加有讲究了，它不是普通的选料，选料更加的上等。我们今天首先在这个茉莉花的采摘上就有讲究，我们全部都是为您做到3天内不下雨的大太阳天的这样的一个正下午为您做到采摘，而且有到10不采。首先雨天不采，阴天不采，露水未干不采，包括说呀病态呀、虫伤虫牙呀、损伤的，包括说半花的，全部都不采，更加的精挑细选了。 对，看的话呢就感觉非常的高档哈，但是您喝起来的话呢依然让您过口不忘啊。 对， 好的，那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是林红茂手工特级的玉罗茉莉花茶，连主品带赠品一下给您10大罐，一罐是150克，10大罐就有3斤了。同时呢赠给您的礼品袋4个，无论您自用还是送人都是非常有面子的啊。好，我们的价格今天只要499，您就可以把3斤的在市面上要1000多块钱的茶叶拿回家。好，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在这里呢，我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能够多订一些啊， 对， 因为这个性价比高的产品也不是那么好碰的。 是， 咱们过日子嘛，还是要一分钱一分钱 算。对，其实这个茶你说性价比，我听起来是有一些痛心的，因为这样的茶你在外边是很少能够见到的， 是的， 因为产量非常的少，工艺非常的难，所以说呢你在外边见到的机会不多，所以说价格也比较的贵，很多人一听哎呦玉罗是真的好茶， 是的， 但是价格贵我望而却步。你即使去到我们林红茂在马连道的茶城当中，你会发现你说我要玉罗，别人会说不好意思，我们这个断货了。 其实呢说到这个林红茂啊，我们也是非常熟悉的一号品牌了。 对，在福建呢有到自己的自有的这样的一个2000亩的生态茶园，所以说真正的做好茶，而且包括说呢我们各项的这样的一个机构认证全部都有，真正是做良心茶。今天真的也就是一个广告置换的